深处的秘密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迷散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真心全意，你会迷散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

的反驳，从你的语气里听懂了不自然的迁就代表什么，前错的线索，忍住的颤抖，也想揣摩如果开往他的门头，你会怎么说？最亲爱的，最后，最远离了，最美好的，最后，最湿透了。我宁愿你是对的，伤人的拉扯，不如哭着自由。最亲爱的，最后，最遗憾了，最该走的，最后，最难转身。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推开窗，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，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。一闪一闪的光，努力把黑夜点亮，气氛如此安详。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，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。这世界那么大，我的爱只想要你懂，陪伴我无尽旅程。你知道我的梦，你知道我的痛，你知道我们挡不住勇敢的冲动。